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郝兰。今天是8月6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东五环五方桥南侧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车辆注意避让。另外有一条关于出行的提示，来自北京西站的消息，受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和疫情防控有关要求，8月6号北京西站66趟始发列车停运，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请广大旅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关注铁路部门公告信息。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将继续来关注国内疫情的相关消息。 东京奥运及时报，中国金花10米台包揽金银牌，国乒女团霸气折桂。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升级限购政策，堵住假离婚漏洞。 上半年河北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7%，增速近10年最高。 天津城市更新基金达成组建合作意向。 国际电讯，应对确诊病例激增，日本扩大防疫限制措施实施范围。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的疫情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5号通报，8月4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62例，其中江苏40例，湖南9例，北京3例，山东3例，河南3例，云南3例，湖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2场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北京市卫健委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高晓俊介绍，8月5号0时至下午3点，北京无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会上透露，北京市及时对国内来返京人员社区村健康管理有关政策优化升级，公园、景区、名胜古迹按日最大承载量的60%限流开放，暂缓新审批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等。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近期受德尔塔变异病毒影响，国内多地相继发生聚集性疫情，北京面临的疫情风险和防控压力持续增大。本市及时对国内来京返京人员社区村健康管理有关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社区防控组办公室成员、市党的建设研究所所长王大广就有关措施予以明确和重申。 对高风险地区已来返京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对中风险地区已来返京人员一律实施14天居家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对有病例发生地区的所在地市全域来返京人员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并实施14天的健康监测。凡被确定为次密切接触者的，除本人按规定进行隔离观察外，共同生活和工作的人员按规定进行闭环管理，不得参加任何聚集性活动。 王大广表示，本市还进一步严格社区村聚集性公共场所扫码登记、预约限流、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对于社区村非生活必需的棋牌室、麻将室、娱乐室等密闭活动空间，要应关尽关，暂停开放。 北京对加强医疗机构感染防控方面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包括要引导患者按照预约时间就诊、严格陪护及探视管理等。此外，首都文化和旅游行业也要严格执行九条疫情防控管理措施，其中包括严格限量管理、严格营业性演出管理等。当前本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董义军希望广大市民群众主动关注宣传官方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对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发布的有关进出境、进出京等疫情防控的决定、命令，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医疗和防疫工作秩序等八类违法犯罪，将依法严厉打击处理。 北京朝阳区望京街道国风上官小区发现了一例新冠确诊病例后，小区实行封闭管理，人员不进不出。为保障居民日常生活和物资供应，望京街道成立了300多人的工作专班，从核酸检测、物业管理和物资供应等多方面为居民服务。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前往探访，请听报道。 0780780，快递快递。 国风上官小区门里门外都设置了隔离护栏，快递员和送餐员站在大门口呼喊业主的手机尾号，然后由小区社工和志愿者交接，实现无接触配送。志愿者欧阳春从上午10点一直忙到了下午5点，身上的 T 恤都被汗水浸透了。 上午有10点多就出来了吧，中午回去吃了个饭。 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内容？ 避免接触，传递一下那个送的东西，送出来完了顺便消个毒。要真是忙的时候，左右手右手都不够用，方便方便邻居嘛，方便大家嘛，那也是减轻一下大家的负担什么的。 尽管小区处于封闭状态，但业主们的正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物资供应也是充足的。望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刚告诉记者， 迅速成立了专班，由14个专项组组成的专业机构，分别处理居民组织、物业组织、物资保供、核酸检测、小区封闭、隔离酒店等相关事宜，组成了345人的一支应急队伍。 街道还协调了社会单位和周边商超，保障居民家居饮食需求，也为有需要的业主提供了订餐送餐服务。刘刚说， 不同的社会单位提供了几批次的那个免费的蔬菜，办事处也组织了社工、保安，也进行了入门发放。 望京街道工作人员沈奇金表示，包括国风上官在内的4个小区都设置了免费核酸检测点，预计将为5300多人进行检测。 在国风上官小区设置2个集中核酸检测点，同时在周边3个小区同样设置了3个检测点，为相关周边的社区及单位进行核酸检测。 据了解，除了需要严格居家隔离的居民，其他居民本着非必要不下楼的原则，也能有序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志愿者欧阳春告诉记者， 尽量是不下楼，该下来的时候说白了也得透透风。 对， 就是下来的时候做好自己的防护，带好什么酒精啊，完了带好口罩。 从8月1号开始，全北京市公园、景区、名胜古迹按照60%限流标准控制人流规模。作为北京市民游园健身的主要目的地，市属公园疫情防控工作是怎样展开的？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昨天上午来到市属公园探访，请听报道。 上午10点，记者来到天坛公园北门外观察。以往这个时间正是早锻炼游客出园、游览天坛公园的游客入园、客流交叉的高峰时期。由于本市公园景区限流60%的新政实施，以及限量预约错峰的运行要求，公园门口不再向散客销售门票，现在这里明显感到有些空旷。天坛公园宣传科副科长陈颖介绍了新政实施后公园游人数量的变化。 因为我们现在采取了线上预约、限流还有错峰这些要求，加上全国的疫情形势，所以我们游客的数量下降了很多。现在大概每天接待游人最多在2到3万人左右，通过线上预约的票数在5000到8000左右。 疫情卷土重来，天坛公园也加强了防控措施。 在限流60%的防控措施之外，还增加了防疫的提醒牌示，在门区售票处和展示门口设置了1米线，还针对老年人在门口设置了健康宝核验终端设备以及相关的服务引导人员。我们还在景区、殿堂等室内场所设置了口罩补给站，为游客提供方便。 在天坛公园内，不时有巡逻的工作人员提醒游客戴好口罩，不扎堆不聚集。游客对公园的疫情防控措施表示肯定， 挺好的，挺好的，这车都宣传着呢，不聚集 还行，有巡逻吧，还有喇叭在那广播。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缪祥流提醒游人， 各市属公园和园林博物馆都分别调整了上网的预约票量，请您提前做好计划和安排，按照预约的时段到公园游览。 德尔塔变异株目前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主要毒株。针对德尔塔变异株的特点、现有防控措施是否有效、今年秋季开学安排等问题，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给出了权威解答。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介绍说，德尔塔变异株最早发现于2020年9月印度报告的新冠肺炎病例中，目前已经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流行，现有疫苗仍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能降低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风险，减少感染者的传播力，有效降低感染后的重症发生率和病死率。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刘培俊介绍了今年秋季开学的安排。 今年秋季开学的安排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因地制宜，保证开学有序进行。但总体有个考虑啊，鉴于目前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啊，如果到了开学的时候仍然还有中高风险地区，那么开学的安排啊，按照以前的经验和惯例，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 随着我国多点同时爆发聚集性疫情，8月2号、3号早高峰时段查询量短时间内大幅度超过通信行程卡系统的承受能力，导致出现了服务的异常。谈及如何确保通信行程卡的正常运行，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长盛凯表示， 目前呢，通讯行程卡服务呢已基本恢复正常。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继续组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单位，持续增强系统能力，进一步扩充系统的容量，优化整体的架构，增强系统弹性。 截至八月四号，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的1152家 A 级旅游景区按照当地疫情防控要求暂停开放。文旅部指导 A 级旅游景区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严格控制游客接待上限，严格落实门票预约制度，确保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 国家电影局昨天在官网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当前电影院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根据风险等级动态调整情况，按照当地疫情防控部署要求，该限流的限流，该暂停的暂停，该关闭的关闭。低风险地区电影院上座率不得高于 75%， 中高风险地区电影院暂不开放。 昨天，电影《长津湖》出品方博纳影业发布公告，宣布因疫情原因，原定8月21号公映的电影《长津湖》将延期上映，新的上映日期将在确定后另行公布，各大影院将妥善安排好已购预售电影票观众的退票事宜，请大家耐心等待。作为一部讲述抗美援朝题材的战争大片，《长津湖》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联合执导，吴京、易烊千玺等主演。 下面来关注一下全国范围的疫情防控情况。昨天晚上，武汉市召开了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称，截至8月5号晚7点，武汉市全员核酸检测完成了采样903.9万人，完成检测378万人。8月5号发现并报告3例确诊病例，12例无症状感染者。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彭厚鹏介绍，8月2号，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屯口六村项目工地发现确诊病例，这一工地是武汉本轮输入性疫情的源头，与江苏淮安某旅行团关联。 昨天，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向各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云南省旅游协会及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印发了关于暂停开展跨省旅游活动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8月5号起，云南省暂停开展跨省旅游活动，待云南省内中高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后，再恢复跨省旅游活动。 记者昨天从郑州市新冠肺炎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晚六点，郑州市此轮疫情共报告本土感染者112例，其中昨天零时到晚六点新增3例确诊病例和8例无症状感染者，11人均为全员核酸检测筛查发现，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截至目前，现有病患中没有出现重症病例。 昨天零时至下午四时，湖北荆门高新区多刀区新增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在定点医院进行治疗。新增2例病例均为8月4号新增确诊病例张某的同乘同行人员。 东京奥运即时报。 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奖牌榜。截至昨晚，美国代表队29金、35银、27铜，总奖牌数91，居奖牌榜总数第一。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34枚金牌、24枚银牌、16枚铜牌，总奖牌数74，位列第二。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16金、22银、20铜，总奖牌数58，位列第三。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34枚金牌，位列第一。 今天的东京奥运会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给您盘点一下。首先，在田径场上，中国选手有望再次展现中国速度。中国男女四乘100米接力队将在决赛赛场上力争突破历史。 乒乓球方面，今天也将迎来收官之战。中国队将在男子团体决赛中对阵波尔奥恰洛夫领衔的德国队。中国男团志在四连冠。 此外，在札幌举行的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世界纪录保持者杨佳玉、卫冕冠军刘虹和老将切阳石姐组成三保险，将全力争取卫冕这个项目。 在其他比赛中，庞宪玉将在女子自由式摔跤53公斤级决赛中对阵日本名将向田真优。在新增项目空手道上，中国队唯一夺牌点61公斤级的尹孝妍将披挂上阵。里约奥运会铜牌得主李倩将出战女子拳击75公斤级半决赛。 今天东京奥运会将在田径、摔跤、空手道、自行车等项目上决出23枚金牌，女足和女子曲棍球将迎来冠军争夺战。 昨天下午，中国14岁小将全红婵在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单人10米跳台决赛中完成5个动作的表现近乎完美，其中第二跳和第四跳裁判全部给出了10分的高分，最终以 466.20 分得到了冠军。这个分数也创造了近4届奥运会该项目的得分新高。2019年世锦赛该项目冠军另一位中国选手陈芋汐获得银牌。 中国乒乓球女队昨天直落三盘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强势夺得东京奥运会女团冠军。这场胜利令中国女乒把与日本队的历史交手记录完美的扩大到16-0。这枚金牌也使中国队成为了自团体赛进入奥运会以来4届奥运会的唯一冠军。 而日本女乒的银牌是他们在这个项目上的第3块奖牌。2012年在伦敦，2016年在里约，有福原爱和石川佳纯列阵的日本队先后赢得银牌和铜牌。 今晚同一时间，中国男乒也将迎来通向卫冕的最后一战。如能击败老对手德国队，他们将创造与女队相同的历史记录，延续中国乒球十余年如一日的奥运乒台统治力。 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北京时间8月5号，2020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落下帷幕。由陈梦、孙颖莎、王曼玉组成的中国女乒以3-0完胜东道主日本女乒，实现了奥运会女团四连冠。虽然27岁的陈梦、20岁的孙颖莎、22岁的王曼玉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女团比赛，但是他们从1/8决赛开始，每轮淘汰赛都以3-0横扫对手。赛后首局与王曼玉搭档出战双打比赛的陈梦表示， 其实我们三个是奥运会新人，而且这次的团体赛其实我们三个组合在一个团体，真正是靠我们自己亲手去拿这个冠军也是第一次吧，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吧。我觉得今天因为我自己打的是双打嘛，等于说是跟两个年轻的队员蹭了个冠军，因为我今天双打相对来说不像他们单打的这种任务跟压力那么重，但是我觉得第一场的双打其实今天也是打得非常激烈吧，因为第一场球作为团体赛来说也是比较难打的，而且第一场球要打出全队的气势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 看到了他们俩的这种拼杀，我觉得我们在未来吧，我觉得我们三个可以说是三个人实力是最强的，而且非常有信心对于我们的团体。 这枚金牌也让中国队成为自团体赛进入奥运会以来四届奥运会的唯一冠军，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三金。 昨天，东京奥运会的田径赛场再度见证了中国田径人的速度之美。在男女四乘一百米预赛中，由苏炳添领衔的男队和韦永丽领衔的女队双双晋级决赛，创造了接力队奥运会的最佳战绩。朱亚明在男子三级跳远中两度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银牌。今天，刘虹、杨佳玉将向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发起冲击，晚间则将上演男女4乘100米的接力大战。 在昨天东京奥运会男子接力4乘100米的预赛中，中国队力压众多强队，排名预赛第二，顺利进入了今晚的决赛。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在过两天的这个4乘100米上面能够继续的展现我们中国的速度，我们最低的目标肯定是要打破全国纪录，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在男子百米决赛之后，中国飞人苏炳添就曾经说过，中国接力队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惊喜。果然，昨天的男子4乘100米接力预赛就传来了好消息，汤兴强、谢震业、苏炳添、吴志强组成的中国男队以37秒92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一，仅次于牙买加，以预赛第二进入了决赛。强势进入决赛，谢震业对于这个成绩还算满意。 今天这个成绩虽然也还可以了，但是希望我们还有更好的成绩，因为这还不是我们最好的成绩。然后希望我们决赛能再接再厉，继续加油，然后有更高的突破。 其实，在今年六月，中国队才确立了最终的名单。虽然是老面孔，但苏炳添说，还是需要大家进行更好的磨合。 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训练，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从去年12月份。我们就已经开始练了一个阵容的，但是因为他说要重新要通过这个奥运会选拔赛来进行这个参加奥运会的这个名单，所以之前包括许留正啊、连胜啊他们啊都没有入围到这个阵容里面，所以就他们就到淘汰了，所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 大的挑战， 对时间的一种考验。因为我跟谢毅还有单项，这么短的时间只能就是用回这个老阵容， 老面孔新组合。中队用最稳妥的办法在奥运的赛场上完成了进入决赛的第一个目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男子女子接力队双双晋级了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这在中国田径的奥运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首次登上奥运会赛场的滑板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四个小项的比赛，东道主日本队以三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独占奖牌榜榜首，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中国队此次派出两位女将出战，16岁的小将曾文慧表现亮眼，在女子街式比赛中晋级决赛并最终收获第六。雅加达亚亚运会铜牌获得者张欣在女子碗池预赛中顺利完赛，但是动作难度不高，最终无缘决赛。 不过相比残酷的竞技体育，滑板赛场更多了几分青春和欢乐。国际奥委会接纳滑板、攀岩、冲浪等项目的初衷，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奥运会。此次 Z 世代的强势登场，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奥运会。 12位获得奖牌的平均年龄不到19岁，其中年龄最小的获奖者来自日本的开心娜，仅有12岁，是目前为止本届奥运会最年轻的奖牌获得者。 中国女子摔跤选手庞倩玉在昨天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自由式53公斤级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凭借半决赛最后时刻的得分成功晋级决赛，一扫中国摔跤队近两个比赛日的郁闷。 庞倩玉将在今晚的决赛对阵日本名将向田真优。中国女子摔跤上次奥运摘金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因此今晚的比赛也让大家格外期待。 因天气原因，原定于今天上午11点在日本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足决赛瑞典对加拿大的比赛将延时到今晚9点在横滨国际体育场举行。 此外，原定于今晚8点在日本埼玉县举行的奥运会男足铜牌争夺战将提前到今晚6点举行，地点不变。东京近来天气炎热，尤其是上午体感温度达到40摄氏度，考虑到天气对运动员状态的影响，东京奥组委决定适当调整比赛时间。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9360块，同比增长14.6%，增速啊是近八年来最高，增幅啊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啊我们是持平的，而绝对值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2块。 据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统计，今年我省夏粮生产与去年相比实现三增，夏粮获得大丰收。今年以来，我省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加强技术指导，强化产销对接，保障了市场稳定供应。到六月底，全省生猪生产恢复到正常年份的96.7%，奶业保持持续高位增长势头。高一雷介绍，总的来看，上半年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形势向好，同时也面临着洪涝灾害、重大病虫害、生猪市场波动和疫情风险等不确定因素。下一步，省农业农村厅将强化政策措施，狠抓落实落地，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记者从天津城投集团了解到，为充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天津城市更新，天津城投集团昨天与中国中铁、中国中冶、中国电建等17家大型企业签署了天津城市更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共同组建天津城市更新基金达成合作意向。 据天津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参与此次签约的企业实力雄厚，知名度高，影响力大，在老旧城区改造、城市更新、产业导入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据了解，天津城市更新基金初始总规模600亿元，首期认缴规模100亿元，定向用于天津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和城市更新项目，目前首批试点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 北京市大兴区委党校近年来成了红色网红打卡地。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他们先后建设了4条红色步道，用现场教学的形式讲授百年党史，仅今年就接待了12000余人前来学习。昨天，北京市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推进会在大兴区委党校召开，北京市直各机关、各区委、工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现场，感受百年党史现场教学基地品牌魅力。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李慈、韩萌的报道。 上午9点，大兴区委党校新增的长征精神步道上，党员们聚精会神，一位头戴话筒的老师正跟前来参观的党员们互动。 想到长征，我们脑海里第一时间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词？ 早在2014年底，大兴区委党校就开始在校园建设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大兴区委党校副校长王建平说， 当时就是觉得不可能基层党员都能去延安、井冈山呀，所以我们党校作为对基层党员的这个培训，就想着4种精神都移植到我们校园里面来。你比如说，我们把井冈山这2年多有40多个重要的节点事件搁在上面，哎，通过教学区他们就了解井冈山精神。 在党校老师的带领下，参观校园文化墙，漫步红色步道，聆听党的成长故事，在文化墙上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一幕幕历史画卷呈现在眼前，有响彻云霄的呐喊，有决定党的存亡的历史性的转折事件。党员们边走边听，边听边看，纷纷感慨党的艰辛历程，同时也深受鼓励。顺义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贺雅兰说， 每一面墙壁会说话，每一处景观能育人，每一位教职工能上讲台，特别是每一个教学点都安排了宣讲、朗诵。那么我们也要向大兴区委党校学习，因地制宜，用好我们顺义区的红色教育资源。 为了挖掘红色资源，宣传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具体内涵，大兴区委党校坚持用学术讲政治，用科研促教学。 尤其是井冈山教学区，我们跟井冈山党校还有莲花干部学院，因为上井冈山之前是从莲花打响了第一枪，把他们的校长请过来，我们看看我们这些布展，这些内容确实翻阅了不少的资料。我们是面向全社会就开放了，还有很多中小学生也都来，每个步道每一种精神的里面我们讲一些党史故事，发展成为3+1组合党课。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福建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卢碧昨天16:5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这是卢碧在当天的第二次登陆。此前它已于昨天中午在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沿海登陆。 气象部门预计，卢碧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福建省防止已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严格落实防风避浪和转移避险措施。受卢碧影响，4号起，福建漳州、泉州、福州、宁德等沿海城市普降大雨或暴雨，部分城市低洼路段出现积水，部分列车停运。 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在中国营养学会5号召开的2021年世界母乳喂养周主题研讨会上，多名专家表示，配方奶粉营销是影响孕产妇选择母乳喂养的一大原因，需要加强对母乳代用品营销行为的规范。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赖建强说，母乳是儿童出生后最佳的营养来源，母乳喂养使母亲和婴儿都受益。婴儿出生后应坚持6个月纯母乳喂养。数据显示，全球各国都面临着母乳喂养率未达到理想状态的情况。目前，全球超过1半的孩子，中国约2/3的孩子没有充分享受到母乳喂养的益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营养专家常素英指出，婴儿配方奶粉市场营销活动对母乳喂养会产生负面影响。孕产妇接触婴幼儿配方奶粉营销活动越频繁，对配方奶粉的态度就越积极。 常素英建议，通过强制性法规规范母乳代用品营销行为，尤其是软广告等隐形营销，同时严格执行广告法中关于过度和误导性营销婴幼儿食品营销行为的规定。 位于猎户座的红超巨星参宿四在夜空中非常的明亮，但是在2019年10月到2020年2月期间，亮度突然变暗了约1个星等，每差1个星等，亮度相差约 2.5 倍。这个情况引发天文学家的好奇和研究。我国一支科研团队通过高分辨率近红外光谱分析后认为，这颗恒星变暗很可能是因为表面出现了巨型黑子。 参宿四又称猎户座阿尔法星，是全天最亮星之一，夜间肉眼清晰可见。作为一颗亮度会发生变化的恒星，这是参宿四近50年来被观测到最显著的一次变暗现象。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赵刚团队通过分析从山东大学威海天文台获得的高分辨率近红外光谱，发现参宿四在变暗期间，其有效温度最低下降了170摄氏度。 对观测数据的定量计算显示，温度降低是由参宿四表面的巨型黑子引起。赵刚说，红超巨星表面存在黑子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这些黑子由对流流动和冷对流源形成，并广泛存在于这类恒星中。来自山东大学和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天文学家也参与了此项研究。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网站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08，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58630例，达到2,017,4883例；死亡病例增加10,215例，达到4,255,892例。 此刻，人类战役依旧焦灼，多地疫情反弹，再度收紧了防疫措施。变异病毒层出不穷，挑战疫苗的保护效果。科学界加紧研发新型疫苗，与病毒争分夺秒的赛跑。 高传染性德尔塔变异毒株在日本蔓延，新增确诊病例增速加快。日本政府5号决定，把北海道等地现阶段执行的防疫准紧急状态扩大至另外8个县。防疫准紧急状态定于8号生效，预期施行至8月31号。日本人口大约1.26亿，准紧急状态范围扩大，意味着日本大约70%人口需要遵守防疫限制措施。 日本全国4号新增确诊病例超过了1.4万例，累计确诊病例96,6907例，接近100万例。 首都东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也在不断刷新记录。东京5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042例，首次超过了5000例。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近期也因德尔塔毒株传播而迅速增加，新冠病毒检测量却在下降。一些官员和专家寻求扩大检测规模，同时提高检测质量。现阶段，美国每7天新冠检测量为平均每日 58.4 万余次，低于半年前日均超过150万次的水平，去年同期约为日均90万次。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3号说，美国政府正打算采取措施扩大新冠检测能力。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上周建议，已接种新冠疫苗者应当在得知自己接触过新冠病毒后3到5天内接受检测。先前的建议是无需检测，除非出现感染症状。 美国新增确诊病例自6月以来大幅上升，迄今累计大约3533万例。疾控中心7月最后2周汇总的数据显示，感染德尔塔毒株的病例占全美新增病例的93%。 同样受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蔓延的影响，澳大利亚3大城市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眼下都在封城。其中，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5号新增8例新冠确诊病例，当天开始第6轮封城。封城期间，居民非必要不得外出。因新冠疫苗接种率低，卫生专家称澳大利亚可能反复封城。 澳大利亚迄今有大约20%的16岁以上人口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路透社报道，由于一些国家报告少数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者出现罕见血栓，部分民众怀疑这款疫苗的安全性，他们想等下月更多辉瑞疫苗到货。目前，澳大利亚只供应这2款疫苗。 鉴于韩国新冠疫苗接种进程多次受断供影响，总统文在寅5号提出将投资2.2万亿韩元，约合19亿美元，力争在2025年前让韩国跻身世界5大疫苗生产基地。他希望韩国国产1号新冠疫苗在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路透社分析，文在寅定于明年5月卸任，把新冠疫苗生产视为余下任期的重中之重，以应对批评政府处理疫情不力的舆论压力。 文在寅政府设定的接种目标是今年9月前让70%的人接种至少1剂疫苗。韩国自今年2月启动疫苗接种以来，全国5000多万人口中2030万人已接种了至少1剂疫苗，占总人口的39.6%；740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占总人口的14.4%。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今年6月，美国全国新增85万个就业岗位，女性占比不足1半。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托管孩子的选择变少，妈妈们难以重返职场。 据法新社5号报道，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2200万人失业。得益于新冠疫苗接种，美国企业得以重新雇佣了超过1100万人，但许多妈妈无法去上班。德尔塔变异毒株如今是美国境内流行的主要新冠病毒。秋季开学在即，学校是否会再度停课，令职场妈妈们陷入两难。 美国普查局数据显示，出于带孩子的需要，25到44岁女性失业的可能性是男性的3倍。非营利机构全国妇女法律中心分析，按当前就业岗位新增速度，女性需要再过9个月时间才能恢复2020年2月，也就是疫情爆发前以来他们净流失的将近380万个就业岗位。 一项研究发现，长颈鹿是高度复杂的社会性物种，尤其是长颈鹿祖母很可能既是种群的智者，又帮助养育幼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研究报告主笔英国生物学家马勒说，直到2021年才能确认长颈鹿有复杂的社会系统。 研究人员发现，长颈鹿家族似乎是母系社会，母鹿与自己的幼崽关系密切，与其他母鹿也保持长期联系，母鹿甚至会帮助照看其他母鹿的幼崽。如果有幼崽死亡，无论亲生与否，母鹿都会表现出悲痛。 最重要的发现是，在虎鲸、大象和人类等少数物种身上观察到的祖母假说现象可能适用于长颈鹿。这一假说认为，一些动物失去生殖能力后仍能长期存活，助力孙辈的茁壮成长。按照马勒的说法，长颈鹿祖母可能是鹿群的智者，还充当着保姆的角色，对鹿群生存起着重要作用。